才顿感爱上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诗意漫长，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脑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飞弹海

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灿烂着我们最美丽。美丽的回忆，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作曲家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作曲家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男友啊，而你还是不太明白孤独是个节拍。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主播亚威，本期人物嘉宾翼龙代网董事长王思聪。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翼龙代董事长王思聪，今天非常高兴给大家互动一下翼龙代。 因为出身背景的不同，王思聪身上有着浓重的三农情怀，他了解农村的基本现状，了解农业转型的难点，也了解农民发展的痛点。他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正因为如此，翼龙代董事长王思聪凭借着自己的一身三农情怀，带领着一帮志同道合的翼龙代人，将翼龙代打造成一个有情怀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互联网和金融的融合，毕竟它也是一个新的行业。翼龙代既比较洋，符合移动互联网金融，包括 O2O， 同时呢也比较土，因为翼龙代做的是农村互联网金融。我们在农村的服务呢，基本上是泥腿子金融，服务农民和农户的。互联网金融在整个中国现在比较热，翼龙代在这个行业呢也属于前几，觉得这个跟心态有关系，也跟我们这个时代的变革也有关系。 因为对于农村发展的情怀，王思聪选择了这个行业，但同时他认为是时代时势给了他投身这一行业的机会。 我们为农村带来的贡献可大了，一个是说农村一直以来小额信贷它就是一个缺失的地方，农村的金融消费者基本上得不到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融资难融资贵困扰着农村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型的国有的金融机构，包括类银行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不再服务农村了。从互联网的角度，从移动互联网角度，其实这是一给我们留下一个机会。 就互联网金融本身来看，2016年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正式走过了变革的3年时间，互联网加已不再是口号，而是到了深水区。王思聪认为自己选择翼龙代是合适的，有远见的。 事实上我把我定位于是一个职业的创业家，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处在了一个变革的时期，我个人理解说移动互联网未来的人工智能都对我们现有的商业业态和商业的这个模式进行重构，所以呢这个个人的定位以及个人的性格也非常适合创业。 铿锵有力的语气，坚定自信的状态，采访中丝毫无法察觉这是一个60后的创业者，但仍然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一丝年轻人才有的拼搏气息。 虽然说是60后，但是一直有一颗在创新和拼搏的这一颗心。我觉得这个就像每一个人都讲过，性格确实是影响到我们对于整个这个人生的一些决策。我有时候一直在想，我这个年龄确实跟别人比还是有差距，比如说对于新生事物的追逐和理解，对于我们自己无论在管理在我们的业态当中的一些创新的变革，我接触还是比较快。 企业一把手具有天然的权威，这种权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一把手这个位子带来的，另一个是基于个人威望和品质而带来的，在决定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方针、重大决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一把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思聪对此持有相同的观点。 一家企业有很多的优秀的人，重要吗？重要，但我感觉可能更重要的是一把手。如果一把手不重要，能力一般，创新能力也一般，可能对企业的制约是致命。 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讲，人人都能看出这个企业有没有问题，这个企业是否就很高效，其实任何人都能看出来，但我感觉有没有这个勇气去解决它，这个很重要。 王思聪重视的是企业一把手对于企业发展方向的把控力，并不只是一个领导人的威严程度。通过采访前的沟通以及他对随行团队员工的态度，我在王思聪身上丝毫找不到作为一家企业领头人端着的架子和派头。这一切在回忆起创业期间最怀念的事情时，他的回答中也可以看出。 我是觉着创新嘛，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问题需要碰撞，这个毛泽东不是说过吗，争论出绝格，对吧？你就得不断的去争论去谈。其实要如果谈翼龙带，要让我真的留恋什么，我可能真的很留恋这些东西，我们吵得翻了天，最后呢，我们是为这个事情，为这个解决方案，为下一步工作去吵。 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主播亚威。翼龙带走过了跌宕起伏的发展之路，从无到有，从有到强，每一步的发展都付出了异常的艰辛。在王思聪眼里，这些都不算什么，他的想法很简单，因为爱拼才会赢。 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 情已落幕，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年至2025年》，部署做好未来5到10年的慢性病防治工作，降低疾病负担，提高居民健康期望寿命，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环保部将专项督查18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据了解，此次督查由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以及另外4位副部长亲自带队，将采取督查组进驻地方形式，督查地区包括京津冀及周边省份的18个城市。知情人士称，中国发改委正在考虑在三月中旬供暖季结束之后，从目前允许煤矿按照330个工作日生产，恢复至按照276个工作日生产，以防止再度出现产能过剩。国产水陆两栖大飞机 AG600 或今年上半年实现首飞。 AG600 是首次按照中国民航试航规章要求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最大起飞重量53.5吨，20秒内可一次积水12吨。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想不起怎么会与你开始，甚至话过我爱你3个字，大概是我失忆，并没记起我做过的事。不想等失忆症发作加深，愿记住我被你热吻过的幸运。未来别担心，道别已经这样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注定移情变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愿你不必再怜悯，过去了不要问，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再回头更唏嘘，如曾经不登对，我何以双眼好像流泪。一种感觉永远终止，是我还你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如罗汉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你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人造的蠢为性，没探测出我们意，已再见不再野。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你下来我出去，讲再会也心虚，我还记得到天上团聚。吻下来豁出去，从前多么登对，我何以双眼好像流泪。每年这天 在流泪。 有一天，当你不再遇到一点小事就沮丧，不再心情稍微不好就发朋友圈，而是仍旧认真的工作，仍旧上着微博去看一看自己想看的信息，当你懂得多做少埋怨时，意味着你已经成长了。不要感到彷徨和迷茫，按照当时的想法去走，可以找到更顽强的自己，或者独立的朝着理想走，反正你要的时光都会给你。这里是99都市夜归人，听到歌曲《理想与和平》。 从何时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涂抹艺术教育为让孩子在大海和森林般的空气中学习，联合拥有核心技术的空气净化机构天空雾霾，保障每一间教室都将拥有纯净清新的空气。作为专业的艺术教育机构，涂抹带给孩子的还有更多。2017春季课程预约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不开的却离开，抓不住想抓的爱，怪自己活该。我的未来你不来，我的故事很无奈，我注定失败。我们的对话你悄悄离了线，我们的热线今后断了线，你在线的那边那么遥远，你说再见全怕了终点，在我心里打了死结，绑住孤单在我的世界，你带着的快乐我没了知觉，一个人面对在我心里打了死结，抱着孤单在我的世界，找不到你的我已失去一切，我们的爱我们的爱已无法妥协。

把手机贴得近一些，心还是飘在雨天，听你担心我太忙太累，舍不得解释这里的一切，伤痛不讲，笑着说谎，假装快抓到梦想，放在桌上泡面变凉，思念却变滚烫，发光的简讯像一颗星星掉进了我漆黑的眼睛，点亮熄灭的勇气，呐喊着决定，用一生来证明。在黄昏看着鸽子飞，为什么会流眼泪，盯着天花板不能入睡，怕梦见你藏背后的伤悲。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史上最严交规实施以后，全国考取驾照的难度加大了，各地科目考试通过率一度再创新低。不少人认为，虽然难度增加，但驾照的含金量确实提高了。其实驾照在世界范围都是一个并不容易拿到手的本儿，甚至还有很多奇葩的规定。在英国需要看14分钟的视频进行危险预判。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年，英国全国驾考一次通过率只有42%，其中大城市通过率更低，在通过率最低的10个地区中，有6个属于大伦敦区。英国驾考包括笔试、风险辨别考试和路试3部分。风险辨别考试通过电脑模拟驾驶状况， 考生观看一段从司机角度拍摄的14分钟视频，在此过程中用鼠标点击涉及危险驾驶的地方，考生发现危险的速度越快，分数就越高。通过理论考试之后就可以预约路考了。每位应试者路考全程为40分钟，期间考官会数次要求考生靠边停车或者路中间紧急停车然后起步，考察考生停车及起步时的安全意识及对车的掌控能力。除了按照考官给出的指令驾驶之外，考生还需要完成10到15分钟的独立驾驶，也就是考官告诉考生前往的目的地，考生自行循着路标前进。还有在瑞士，要拿驾照要先拿救护课的合格证。在瑞士驾考必须参加救护课和感觉课两门必修课，救护课为10小时，课程主要是针对在车祸的第一现场对受伤者的救护，要求驾驶员树立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了解如何报警和保护事故现场，并进行模拟操作。感觉课为8小时，教师通过幻灯片、图片和录像讲解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路况和复杂交通流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接下来就是到驾校找教练上实践课了，路考时间长达30-40分钟，一次通过的并不多，两次或三次通过是正常现象。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无论是需要通过严格的理论考试，还是陷阱重重的路考，究其原因无非都是为了驾驶者能够安全的上路，尽量避免交通意外的发生。严格的驾照考试都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 嘴角不自觉上扬，这是不是幸福的现象？胸口微微的发烫，想你有时会这样，脸红呼吸不正常，这是不是幸福？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Turn off the radio, turn off the lights, you know.

撑不住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一声我好累，但是永远不要在心里承认说我不行。不要在最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安逸，没什么好说的，一无所有就是奋斗的理由。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 你来了，约定了意外，我爱了，无法再释怀。我等在春天的门外，你独守在三月的窗台。错过了时间的安排，暗算了背后的意外，所有的灯光都打开，才发现和你抱个满怀。剧中的精彩，演着谁的未来？风中的对白，系着黄色丝带。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